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了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巴黎街头特尔广场有一家鲜花店，最近生意是特别兴隆。因为什么呢？只因为这店老板在自己的鲜花店门口打出了一则非常精彩的广告。 近期本店的玫瑰花售价非同寻常的便宜，您甚至可以买几朵送给您太太。 而这天下午，劳伦斯先生来到了一家私人诊所看病，这大夫就问这劳伦斯： 先生，您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？ 大夫是这样的，每当我两只手伸向膝盖，同时上身向后仰，两腿先屈膝，然后再伸直的时候，我的脊椎骨就会有点疼。 听了这话，医生不解地问道： 我说先生，您干嘛要做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呢？ 听了这话，劳伦斯先生很为难地回答道： 什么，大夫？难道您每天早晨起来，不是这么穿裤子的吗？ 有这么一天，小儿子突然问他妈妈： 妈妈，什么叫做唯唯诺诺呢？ 妈妈回答道：唯唯诺诺就是说，有些人从来都不敢说自个儿的意见，别人说什么他都说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的人啊就叫唯唯诺诺。哎，我说孩子他爸，我刚才给儿子解释的对吗？只听那边孩子他爸回答道： 对对对对对对。 说有这么一个外国旅行团啊，这一天来到了非洲的一家动物园。进了园子之后，管理人员向他们介绍道： 游客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鸵鸟，这是我们非洲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物种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在观看鸵鸟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喂它们吃东西。鸵鸟是一种视力极差的动物，你喂它们什么，它们都会吞下去的。 听到这里，一名外国女游客很惊讶地说道： 真没想到，原来鸵鸟才是世界上最理想的丈夫。 话说在美国有这么一学生，这天呢，他向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请教衰退、萧条和恐慌这几个专有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专家给他举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。 这些名词解释起来挺复杂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在衰退的时候，大家伙需要把裤腰带使劲的勒紧，不过在萧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难买到裤腰带，那么到了最后，人们连裤子也穿不起的时候，恐慌就开始了。 说在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，这天有一商人啊，他要在中途下车，于是他对乘务员说道： 乘务员先生，请您务必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把我弄醒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，你都得把我弄醒喽。 听了这话，乘务员满口答应了。可是第二天早上六点的时候啊，商人突然自己醒了，他发现他已经睡过了点了，于是他非常生气地对乘务员说道： 昨天晚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凌晨两点要把我弄醒，你误事了，你知道吗？ 听了这话之后，乘务员也恍然大悟似的回答道： 啊，这就对了，先生，怪不得昨天晚上被我轰下车的那个乘客，他一直都骂骂咧咧的。 直到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你？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？我也想忘了你， 秋天别来，我还没忘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一天晚上，当太太的发现她丈夫站在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摇篮边上一动不动，脸上是百感交集。丈夫这么不寻常的举动让当太太的感动万分，于是她依偎在丈夫身边，轻柔地问她丈夫： 亲爱的，你想什么呢？ 丈夫回答道：我说没想什么，我打今儿白天我就开始琢磨这事儿啊，那现在我都没琢磨明白。你说400块钱就买这么一破摇篮，你是让人黑了吧你？这一天啊，在高速公路上，一辆小汽车快速的开了过去。不过这辆车和其他车有点不一样，那就是这辆车在公路上每开30秒钟时间就要减速一下，然后再提速。公路上巡查的巡警觉得这车肯定有毛病，当机立断的拦下了这辆车，向里边的司机问道： 司机先生，你的车是怎么了？ 里边的司机探出头来回答道： 没什么警察先生，我的车没事儿，刚才我一直在打嗝。 这天有一上大学的女孩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嚼口香糖，嚼着嚼着自个儿嚼美了，她愣把脚啊伸到旁边的通道里去了。这个时候老教授看到了，他忍无可忍，非常严厉地训斥这位女同学： 这位同学，你赶紧把口香糖给我从嘴里吐出来，把脚放下去。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单位同事小玲和她老板请了一天假，她跟老板说她要去参加她妹妹的婚礼。老板让小玲啊在门外边稍等会儿。过了一会儿呢，老板把小玲叫进去了。 小玲啊，就像你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敢用呢？啊，你怎么满嘴没实话呀？啊，我刚才给你妹打电话了，你妹妹说她去年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不是撒谎吗？还敢向我撒谎啊？ 听到老板的话，小林先是一惊，然后他又嬉皮笑脸的对老板说道： 你别逗了，老板，撒谎谁也没你撒谎本事大，我压根就没有妹妹，你跟谁打电话？你蒙谁呢你？ 这天晚上啊，在一小镇上，一对夫妻闲来无事看电视呢，他们正在看奥斯卡颁奖典礼，看着看着，太太突然大叫道： 亲爱的，你赶紧过来看看电视里那个明星，他穿的衣服我也有一件，你说这年头明星跟咱们普通人之间也没什么差别吗？ 听了这话，老成持重的丈夫过来看了看电视，然后对自己的太太说道： 不可能没区别，你看人家穿的那件衣服，人家可能这辈子就穿一回，你行吗？ 这天国家地理频道的一记者登陆南极采访企鹅去了，登上南极大陆之后，他采访了第一只企鹅。 企鹅先生，请问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？ 吃饭、睡觉、打 kiss。 这记者啊，采访完第一只企鹅觉得挺好玩的，他又开始采访第二只企鹅。 那么这位企鹅女士，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？ 吃饭、睡觉、打 kiss。 听了这俩企鹅的回答，这记者有点奇怪，这岛上企鹅怎么都干一样事儿？于是呢，他就采访了第三只、第四只企鹅，而且按照他的原计划进行，他一直采访到了第99只企鹅，回答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让他非常奇怪。此刻虽然他很累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鼓足勇气采访了最后的第100只企鹅。 企鹅先生，请问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？ 我每天吃饭、睡觉，吃饭、睡觉。 听了这企鹅没下文了，这记者暗喜，于是马上追问道：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长大。